上吃去吧。 你， 我没事啊，大婶，你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哎，王姨， 去找何支书，去找。 大婶呢？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瞒我，你是不是找何书记的？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，定错了神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守住，他跟你到处追查，偷运粮的人。官是有他书生，粮是有他书运。大婶儿啊，你找他好比是蜻蜓钻进了蜘蛛网，飞蛾偷火自烧身。 这话是真的？ 是真的，千万别走，千万别上当啊！想个办法， 找他。 是啊，瘸大爷可是咱们自家人呢、啊。再者说了，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，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这，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，喏、哦，还有陈广西呢。 啊， 不就咱们点事儿吗？好解决啊！你先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啊！大婶子，走走走，走吧啊，回家了啊。 你说这